症。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站起来，活出尊严。近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发现暑假以来儿童乞讨人员大增。北京地铁官方微博通报，经查，乞讨卖艺人员中大多数来自甘肃岷县，且多为90后母亲，他们四肢健全，在暑期时间利用孩子组团行乞以博取乘客同情，希望乘客不要给钱。无独有偶，类似母亲带孩子的职业行乞行为在南京地铁也同时出现。那么职业行乞为何一再透支社会善心，让善心变寒心？遏制职业行乞需要我们怎么做？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最近呢，经常乘坐地铁的乘客发现，地铁上的乞讨人员明显感觉比2-3个月之前要多，而且呢，很大一部分是孩子在要钱。类似母亲带着孩子，或者是让孩子独自行乞的行为并不少见。除了在北京，在南京的地铁上，记者也发现了所谓的妈妈丐帮。那么职业行乞的根源在哪里？为何屡禁不绝？如何从根源上杜绝职业乞讨，纠正这种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您好。 传艺好，听众好。 嗯，另一位是评论员林硕。林硕老师欢迎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传艺你好。 根据北京晨报记者的报道呢，在前两天，晨报记者乘坐地铁10号线列车，发现了一名6-7岁的女孩背着一个黑色的单肩包，边走边跪在地上开始要钱。如果呢乘客不给钱，女孩就直直的盯着对方看，而且呢不断的作揖。不少乘客经不住这种攻势，从兜里掏出钱。那么记者也看到女孩的包中有不少10元、5元的纸币，身边并没有大人跟随。在随后的实战内呢，记者见到了5名乞讨者，其中有3名是儿童，年龄呢都在6-7岁左右，其中呢只有一个人身边有大人陪同。晨报记者随后采访了乘客吴女士，吴女士表示说，最近这些天明显感觉到要钱的孩子变多了，而且这些孩子是专业要钱的，如果给钱就像是完成了任务啊，说如果不给钱就会狠狠地盯着人。那为什么一时间会有这么多孩子行乞？他们来自哪里呢？针对有不少乘客的举报，北京地铁的官方微博也做出了一个提示，说这些乞讨卖艺人员当中呢，大多数都来自于甘肃岷县，而且大多是90后的年轻母亲，他们四肢健全。另外呢，自7月份以来呢，地铁方面共查处乞讨卖艺行为40余起，劝离了250起。另外呢，北京地铁的官方微博也是提示乘客，其实这是在暑假期间，利用孩子组团行乞以博取乘客的同情，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给钱。类似的情况我们其实之前也看的哈，所以首先想请问两位怎么看职业行乞这样的一种行为。嗯，刘老师。 嗯，因为我来电台也主要是以乘地铁为主，应该说近一年多来应该是少了，但是最近确实是能看到，我也碰到过。 嗯， 这种职业行乞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你包括 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伪装成残疾人，而且我看电视台的也有找到过，他们到了巢穴也都有，就深度报道也有。前段时间应该是，就是中央电视台也曾播报过一次，就是关于纽约的职业行乞的一个片子，那个人也是伪装残疾，也是被那个当时的美国记者也是给拍下来了。这样从这点看说，这个不劳而获这种职业的兴起应该说是各国是在所难免，应该说是无论是发达国家包括是这种发展国家都是在所难免。但是不可否认，就是在这种像我们这种发展的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来说或者在整个经济发展状况来说，相对来说可能是会更严重一点。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实际上应该是很两难的事情。包括几年前那个就是救助站那个叫孙志军吧，忘了叫什么，就是事件导致的是我们的一个救助政策的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也在一方面也导致了这种乞丐的这种职业乞丐的增多，也是导致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来说是应该是我们应该说是我个人认为是整一个大城市的一个牛皮癣，包括我们去其他的一些城市，包括南京，包括我去济南、武汉，这都见到过。实际上给人的观感是异常的不好。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治本和治标两个方面来治理。然后这方面这种职业的这种情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法律的制度来减少或者根除这个恶习。 而且这种职业乞讨人员经常出现在一些大城市啊，人流比较密集的地区。林硕老师您怎么看？ 在大城市这个很容易解释，就是因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像这次甘肃岷县的这批乞讨人员，其实很多媒体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跟踪这个地区了。这个地区它有一个小寨村，被称作是中国乞讨第一村。里面很多人都在从事乞讨，甚至有人是乞讨以后致富了。所以调查采访也发现，他们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生计的问题，没有生存的能力了而去乞讨，而是他们是想把乞讨作为一种致富的手段。所以他通过十几年的演化，现在可能是这两年在北京可能出现的比较少一些，但是在其他地区，甘肃的这批乞讨者还是非常的猖獗。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我们需要把职业乞讨和真正的乞讨要区分对待。因为乞讨这个问题不光在中国是一个难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自古就有，通过古代比如说遇到天灾了，颗粒无收了，举家或者甚至是一个村子集体这个逃荒去乞讨，都是存在的。但是那种乞讨是农耕社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乞讨它利用了人与人之间这种社会互助性的这种本能和善意，在利用这种善意，它真正损害的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底线。什么底线？就是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得一个人的生存权，或者是你要有劳动才能有义务有责任，对这个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才能体现出来，就是劳动至上的这个一个底线，这是一个道德底线，一个伦理底线，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去守的。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职业行乞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释放善意，但是你需要真正的认识到，你的善意实际上是在触及这个社会的一个伦理底线。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哈。有网友说，我从来不给地铁上乞讨的人钱，因为我看到他们四肢健全，明明是可以自食其力的。另外也有网友说，我看到有孩子乞讨，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给钱，但是呢，这反倒会助长了职业行乞的一种歪风邪气。那么我们说到职业乞讨哈，这种行为还会衍生出更多的哪些社会问题呢？对此我们也采访到了有过办案经历的北京铁路公安局警校的王秀宇警官，我们再来听听王警官的介绍。 就我自己在这个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也和他们打过交道。他在街头流浪乞讨过程当中，有的个别的那时候出现了一些刑事犯罪，都是身体状况比较好的。然后在乞讨的过程当中呢，他往往采取欺骗的手段，然后呢就在自己的一个背包里边准备一些脏衣服啊、破衣服啊，到了这个车站的这些人多的地方，找一个僻静地方换上，然后他在地上伪装成爬行，伪装成一个病人， 收入比较高的乞讨人员上，这个一个月上就能够讨要一两万甚至几万块钱。在一些这个乞讨人员的示范下，有很多人效法这个，给社会上蒙上了很多污点。在这刑警期间上，我接触的一些乞讨人员，他们往往呢是欺骗一些这个未成年的一些儿童啊，给他们作为这个一些工具，给他们一些钱财。当有的时候骗不到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说这个在乞讨的过程当中发现社会流动的一些乘车人什么不备的情况下，他顺手牵羊，他有偷盗行为。当年我侦破案件的时候，就是一个以乞讨人员为核心的，他一成年人物色一些小孩儿，连乞讨带盗窃，还有诈骗行为，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就是犯罪团伙，就是这么两三个这个成年人聚拢一些这个一些流浪少年，教唆甚至逼着他们进行犯罪行为。你看现在咱们看着街上有一些带着三四岁的孩子上，这个母亲，你给孩子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一层什么样的一种阴影？即使儿童啊这些少年呢和这个成年的乞讨人员这种关系是真的，那么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非常不利的。随着这个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啊，已经开始有专门的机构清理这种社会乞讨人员了。这个救助站我也去过，从饮食住宿非常良好的一些条件，就专门给这些乞讨人员问清楚他们原籍以后是吧，还给提供车票送他们返回原籍。这个收容以后呢是吧，骗取了车票以后一扭脸他又穿上那身当衣服，在社会找一个人多的时候又骗去了。这种现象是吧，收容救助站也是时有发生的。 嗯，刚才王秀宇警官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职业乞讨，他比如说在这个执法机关对他进行一些措施之后呢，屡禁不绝哈，扭脸可能又从事这个乞讨的这个行为了，所以这可能也是职业乞讨一直都存在的一个顽疾之处，两位怎么看？ 实际上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法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包括我们看比如说欧美他们这种职业对乞讨呢，实际上也是有法可依的，甚至有的一些国家可能乞讨还要有执照。就算是比如说在美国绝大部分城市实际上是乞讨，它是有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它是允许乞讨，比如你生活确实就，第二它是对你的乞讨一些方式进行规范，比如说类似比如说侵犯式乞讨是绝对不允许绝对禁止的，比如说用污言秽语，用威胁，包括像你说这种恶狠狠盯着，甚至包括距离，都会有规定。有的国家有的地区可能还会规定，比如说不允许直接去乞讨，就是你可以在那儿像摆个摊似的，然后有善心的可以给你说。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觉得他山之石啊可以攻玉，就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就是说尤其像北京这种超大级的城市，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性的法规，就针对这种职业性乞讨的法规，这东西很容易做到。比如说你职业性乞讨，我第一次收容你，我就会有记录。我第一次我认为你不是，但是在短时间内你有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职业乞讨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我就认定你是职业乞讨。如果认定职业乞讨，你可能就违反了比如说治安管理法。或者是否有诈骗或者其他或者有犯罪，我就通过法律的渠道就来进行处理。现在就是这些工作人员，无论是地铁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城管，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管，或者我管到什么程度，而且对方又是一个弱势群体，会不会容易激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纠纷，这东西他们肯定心里会有顾忌的。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说，像我们这种北京这种城市，在这种城市这种职业乞讨的立法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就我个人的观点，就是通过立法我们规区分出，就是说你真正的乞讨是什么样的，职业性乞讨什么样的，各方面都有规范，谁来管，这样相来说对整个城市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有序的一个流动。就我们像刚才林浩也说，完全禁止是不现实的，你说欧美也一样，多么发达的北欧也都有，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它。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职能部门的执法权的问题哈。针对一个职业乞讨的行为，现在呢我们看到从5月1号开始，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这其中就规定呢，对在地铁当中卖艺乞讨者最高可以罚款1000元。但是就像刚才王秀宇警官所提到的，职业乞讨也会钻空子哈，有的时候也会卷土重来。林硕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现有的这些法律法规只是把他们赶出了一个地界，就是说你不能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进行乞讨，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加细化的一些法律规定或者是一些措施。 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在欧美一些国家，他们是每个国家都针对自己各自的国情有一些法律。我看了一下，比如说在法国，他是会对乞讨者进行一个资产的调查，如果你的资产，个人资产超过了你足以生存一个月的这个总额的话， 嗯， 那他就认定你具备去寻找工作谋生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因此你就不能够再合法的进行乞讨。他们因为欧美这些国家，他认为乞讨是一个人个人的选择，你可以去做，但是他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你是有前提的，你不能把乞讨作为一种致富，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他真正是因为迫于生计被迫才去行乞的。而且在一些国家，乞讨是有地界的，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乞讨区进行乞讨，你不能进到公共区域，比如说交通工具啊，或者是一些广场啊，这些扰乱社会秩序的时候，它是法律是会禁止的。另外我们看到像在新加坡、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它也是对乞讨有着非常严苛的一些法律法规。包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去过的，比如说像泰国的乞讨的人员可以说非常少，很难得见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整个社会不会给乞讨者去给他们施舍。泰国人他是把自己如果要施舍，他会施舍到寺庙里面去，然后由寺庙来负责这些流浪者的生活。比如说他流浪了无家可归了，他可以去寺庙去寻求一些帮助，而寺庙也会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说你去扫扫院子啊，让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价值感，你有存在的价值，你找到自己的生存的价值感之后，然后慢慢的有一些人会回归到这个社会里面去。所以我们觉得一个不光是法律法规，可能很多社会机构都应该介入进来，共同去应对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对，您说到的就是如果是市民抵制这种情况的话，他整个职业乞讨的生存的土壤就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担忧，就是有一些真正是没有能力去生存的，比如说像一些残疾的一些乞讨人员，他会不会因为整个社会的抵制而变得更加的值得同情呢？就很多问题它是搅扰在一起的，需要我们去非常细化的去用法律法规、用规范去把它梳理清楚了，然后通过一个立体的机制，多方面、多个部门、多个机构，甚至一些基金会、一些慈善机构一起来介入进来，共同去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说到救治也好，或者是抵制也好，首先要分清它到底是职业乞讨行为，还是说真正需要帮助的流浪的这种乞讨行为哈。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啊不少监护人哈带着未成年的子女进行乞讨，这个场面让很多人看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想六七岁的一个孩子，正好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当他们成年之后再回想起这一段经历，也就是他们在早期教育当中非常不光彩的一段哈，可以说这也是损害了未成年人的他的这种权益，甚至除了是监护人带孩子去乞讨这种现象，现在甚至出现了一些租孩子去乞讨的情况。什么是租孩子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些贫困的地区哈，有一些可能先天患有残疾的这些儿童，他不能够作为家庭的劳动力。那么当他的监护人知道可以通过乞讨这种方式去致富，或者说摆脱贫穷或者说不再承担这个残疾儿童他的抚养费的时候，可能这些监护人哈就会把这些孩子给租出去。这样一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痛心的哈，甚至还有一些更恶劣的一些乞讨的现象。所以两位怎么看这种职业乞讨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潜在的伤害？ 实际上在地铁里就更小的孩子我都见过，最小的我感觉可能也就是3岁左右，就是有唱歌的，有那个就直接走的都有。所以说这个问题当时看确实是感觉心很痛，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这孩子这个未来的成长毋庸讳言肯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至少他的一个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应该是非常扭曲的。对社会来说，应该当他成长起来，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反社会的一个情绪应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无论他获得过别人的施舍，他都会对这个社会抱有一种仇恨，这个真是很严重。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我们为什么强调说一定要立法呢？ 立法时就是说像这种规定都会规定，比如说强迫儿童行乞，包括自己儿童行，包括政治都要给他规定为是否违法甚至犯罪，然后进行惩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才能杜绝这种事情存在。所以说这个问题真是非常严重的。你包括说甘肃这一个村几十几年来一直这样，这就是觉得我们深思，就说没有什么，就说我们社会的一个管理功能应该是一个落后的，就是我们面对这种社会难题我们没有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刚才我们在底下线下也交流过，就是社会学的一些老师，包括一些 NGO， 包括整个政府，我们是否有些事情我们做的还是不够，这个问题还真是很严重。如果说这种儿童，包括他们本身，包括就我们领的身边的儿童看到这种情况，他也会对社会也是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无论对施舍方还被施舍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 嗯， 这个问题真是很严重。 我们其实前两年我们国家的刑法已经出台了这个有一条罪叫做组织残疾人或未成年人行乞罪，已经给他量刑了，但是他仅仅是限于就是没有亲缘关系的或者是不是监护人，你去拐卖其他儿童来帮助你行乞达到盈利的这个目的，仅仅是这个。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家长一些监护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亲属来行乞，这个问题就要复杂的很多，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家长对孩子是有控制权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欧美一些国家即便是监护人他也不能够殴打孩子，他是量刑的。如果你是打了孩子，司法机关有可能会剥夺他的监护权。我觉得类似的这些规定法规我们可以适当的引用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讨论和参考当中去，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量刑。比如说这些是不是有剥夺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是不是他有这方面的违背，比如说他是不是在违背儿童的自由权，不是孩子心甘情愿的，不是他自愿的等等，我们都应该把它考虑在其中。 那么如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呢？更多情况我们下面来连线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来听听他的介绍。宗主任您好。 你好。 那么针对家长带未成年人乞讨的行为也有建议说在屡教不改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剥夺家长的这个监护权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权利，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 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探讨很久了，包括去年年底呢，公安部也曾经发表一个意见，就针对父母强迫未成年子女这个行乞的这个事情呢，要求发现一起，就是报告一起，就处理一起。但是呢，这么多年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一旦第一个就是谁来兜底来进行这个说我来鉴别或见证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起到监护责任，或者他强迫父这个子女来实施的这个行乞，谁来兜底来这个评价或者是来断定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报告制度，因为中国它不是你发一个意见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没有强迫报告制度，就是很多发达国家它要求不管是谁，你只要目睹和发现的未成年受到伤害或者违背未成年相关的法律的这样的事情和事例呢，你就去必须报告，不报告这就你的责任。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强迫的报告制度。那再有呢，一旦把他剥夺了父母的监护权，谁来监护这些孩子？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政和福利相关的 NGO 组织这样的福利机构很少，而且这样的孩子一旦进入了这样的机构，他不是简单的抚养，他因为这样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身心的严重的扭曲这种比如说他亲社会能力很弱或反社会的倾向都有，还要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所以这一系列的具体的落实的东西呢，就目前来说执行起来都会有一些困难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甚至出台法律都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落实和实施起来呢，还需要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落实，可能才能有保证它的真正的效果和意义。 那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未成年人因为被教唆或者是被胁迫进行乞讨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最后到底是由谁来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够让他们去远离职业乞讨呢？ 我们的未成年保护法里规定了哈，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呢越是这样说越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落实单位。但是后来我们修改的未成年保护法，包括前面我们公安部谈到的那个意见呢，他已经确定兜顶单位了，那就是民政部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所有的事情都要找民政，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的任务也是很重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还是一个，到底是比如说共青团他有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教育系统也有未成年保护委员会，妇联呢有这个权益部，当然很多学校村委会要求都要建立相应的未成年保护组织，但是实际上他们都不是执法机构。所以呢这个目前来说真正的执行执法机构可能还要落在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 嗯，好的，就是这些问题，感谢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先生的介绍，谢谢您宗主任。 好，再见。 好的，再见。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遏制职业乞讨，勿让善心变寒心。我们稍后见。 中国电信与歌华有线倾情打造光速宽带品牌华谊宽带，即插即用，倡导墙体零破坏，最高还可获赠半年免费时长。详情登录189.cn。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理侧成风，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站起来，活出尊严。近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发现暑假以来儿童乞讨人员大增。北京地铁官方微博通报，经查，乞讨卖艺人员中大多数来自甘肃岷县，且多为90后母亲，他们四肢健全，在暑期时间利用孩子组团行乞以博取乘客同情，希望乘客不要给钱。无独有偶，类似母亲带孩子的职业行乞行为在南京地铁也同时出现。那么职业行乞为何一再透支社会善心，让善心变寒心？遏制职业行乞需要我们怎么做？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另一位是评论员林硕。职业行乞行为呢，利用了社会的善意，也滋生了多重犯罪，出现了外出磕头乞讨、回家盖房盖楼的这样的一种怪现象。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被称为乞讨第一村的甘肃岷县的小寨村。那么根据记者到当地的这种调查也发现，在通往这个村的道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墙壁上粉刷了一些字，包括别跪了，站起来，站起来，活出尊严等等这些标语。不过虽然有这些标语，还是不断的有村民甚至是带着孩子到各大城市去乞讨。那么现在呢，当地村民不是生活困难而去乞讨，而是认为讨要来得更加容易，所以这个背后呢是有一些利益驱动的。所以最后哈，还有一点时间，也想请两位谈一谈怎么样能够斩断这种利益驱动，或者说怎么样能从根源上能够遏制这种职业乞讨的行为。林硕老师。 哎，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措施。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对乞讨人员在城市中行乞的这种管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乞制度的改革，包括对每个人的身份的调查，对你比如说带着孩子的对这种关系进行调查等等。另外一个呢，也是加强社会保障。这个社会保障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整个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多的我觉得还要呼吁 呼吁一些企业的参与，包括我们总觉得，包括刚才提到的民政部门，一个政府部门他很难去承担这么多的社会责任，即便他承担了他也不一定能做好，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企业动辄可以带着三五万的员工出国旅游，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鼓励一些企业出来为社会保障，为这种慈善事业做一些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努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泰国的红十字会仅仅是一个官方机构，它更大的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叫做报德善堂，这是一个华人自己办的，他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包括全国的救护车都是报德善堂的，他在路上遇到交通车祸的时候他去救人都是免费的，但是真正他的收入是来自被救济的那些人，等到他们恢复健康了，他们去回报这个报德善堂，你自己捐善款，你少可以捐一块钱，多你可以捐几十万上百万。我过去采访他这个报德善堂的一个负责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报德善堂收到的这么多年来收到的善款已经足够他运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所以这当中没有任何的强制，完全是一个自愿的一个过程，他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应该由社会去救助，由整个社会去救助，而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而得到救助的人他又去回报社会，以此类推进行一个良性的这么一个一个结构的这么一个构建，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鼓励的。但是从目前来说，我们简单的最急迫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有人要提高我们的认知，在面对行乞人员的时候，我们要管好我们的手，就是什么样的我应该施舍，什么样的我不应该施舍，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和认知，你的施舍并不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良性的推动。 另外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叫授人以鱼，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哈。其实对于那些职业行乞的人来说，他们更应该确立一种正确的一种财富观，只有勤劳才能致富，没有不劳而获哈。所以如果他们一再是觉得职业行乞的话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把这样的一种观念让自己的这个下一代甚至整个这一个地区都有形成这么一个观念的话，我想恐怕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有的时候我们掏了几块钱管了他的一顿饭，但是我们却助长了这种欺骗，这种欺诈在社会中蔓延。 刘老师还有一点时间。 实际上刚才林浩已经把这个我觉得说得非常透彻了，但是我就想更稍微引申一点，就是说包括你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十几年了，而且我们在那个附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标语，也就是说看到我们的基层组织也进行管理了，为什么屡禁不止？我们再多想一点，比如说这还算好的，就比如说出来仅仅是乞讨，但是我们看报道有集体出来盗窃的，有集体出来诈骗的，有集体出来偷自行车偷摩托车，或者在集体出来砸窗户的这种事情，我这时就想一想，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是想到就是我们乡村这种建设是否应该提到日上来，就是基层的组织包括就是整个 NGO 包括整个社会的整体的一种价值观可能都需要我们来进行工作。 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也需要有执法权的机构能够出面对职业乞讨者进行有效的管制，不能让这种好逸恶劳的这种歪风弥漫，也不能够让这个社会的善心受伤。好，今天再次感谢林硕老师和刘鹏飞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党风政风得端正，三言三实别加声，提个问题儿成不成？请问政府，你啥职能？整不明白了是吗？咱先不说这个啊，一上来给大伙儿来上一段萧夏单口小相声，没拜过师学过艺，荒腔走板撒汤漏水那是有可能的，说的不好您多批评。您要听着可口可乐，怎么还有这个？就那个意思啊，您那个觉得还行，帮忙给喊个好。 您要听着觉得没劲是吧，啊，我请您吃卤煮。那位说坏了，大伙儿这回都不乐了是吧，好几万听众等着吃卤煮呢，嘿。